我盯着大太阳，只想为你。

着你，要带你一起去旅行。 收起了那些坏的脾气，决定

下头去，天刚刚下过了雨，雨水湿了满地。我看着你找不到话题，地上平静的水影，慢慢的都是你，都是你。话题也不要紧，反正爱情有时也需要平静。只在乎和你在一起，即使一言不语，心在看你，这一刻我们都不忍心睁开眼睛。 留言替你尽力努力。

车窗外的天空依然